的惊奇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泪渐干。

也找不回我的真心，伤心依旧久久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留残局，我来生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有钱两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一个拼命追动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有钱两房要分都是你的手。从今如此，一个拼命追动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

将我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